厄斯德拉上第五章。那时有哈盖和伊多的儿子杂加利亚二位先知，受感动奉以色列天主的名劝勉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于是沙尔提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和约扎达克的儿子耶稣雅起来下手修建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身边有天主的二位先知鼓励人民。当时河西州长塔特乃和舍达波泽乃以及他们的同僚来到他们那里，问他们说，谁给了你们许可建筑这殿修理城墙呢？负责建筑这工程的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天主垂顾了犹太人的长老，没有让人限令他们停工，直到上书达里阿有了关于此事的复文。以下是河西州长塔特乃和舍达波泽乃以及他们在河西的同僚官员上呈达里阿王奏文的副本。他们向王所呈的奏文上这样写道：达里阿陛下万安，奉奏我大王，我们日前去过犹大省，到了伟大天主的殿宇那里，见那殿正在用大石块修建，墙上也在安放木板，这工程在他们手下进行得非常快又非常顺利。我们询问了那些长老，这样问他们说，谁给了你们许可修建这殿打电墙基？我们也询问了他们的名字，为奏之大王，所以我们能给陛下写出他们首领的名字。他们如此答复我们说，我们是天地大主的仆人，重修多年以前所修建的殿宇，这殿是一位以色列伟大的君王所建筑完成的，但因我们的祖先冒犯了上天的大主，他便把他们交在加色丁人巴比伦王拿布高手中，让他破坏了这座殿宇，将人民掳到巴比伦去。然而在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居鲁士王颁发谕旨令重建这座天主的殿宇。居鲁士王且把拿布高从耶路撒冷殿内带到巴比伦殿的天主殿宇的金银器皿从巴比伦殿内拿出来，交给了一个名叫舍士巴扎的，并立他为省长，向他说，你将这些器皿带去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内，并将天主的殿宇重建在原来的地方。于是这位舍士巴扎便来安放了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的基石，从那时修建至今还没有竣工。现今大王若以为好，就派人检查大王在巴比伦的宝库，看看是否居鲁士王曾对重建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颁发过谕令，并其大王对此事给我们颁下圣旨。